八月。 多数说认为第六个要件是需要的，那少数说呢，像汪信君老师这样，就第六个要件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第六个要件是什么意思，就是保险金额合计超过保险价格，这个情况是这样，就是说，假设甲呢，他一辆老黑屋，市价1000万。好，去跟你呢，好，去跟你两个保险人分别买了一个400万跟300万的活险，这样算不算负保险？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这样算负保险？因为两个保险契约的保险金额加起来只有700万，但是这个房子的市价是1000万。如果依照广义说的说法，认为这个算负保险；依照狭义说的说法，认为都不算负保险。广义说认为说，他这种情形呢、啊，保险金额总额加起来没有超过保险的标的的价值。他说，如果我们认为黑板上这个情形不是负保险的话，而不需要去做负保险的通知的话，会有碍负保险防范道德危险规范目的。他的理由是这样，他认为啊，当甲去买第二个保险的时候啊，甲就有可能去买第三个保险。那现在只是保险金额合计还没有超过保险标的价值而已，但是有可能当甲去买第三个保险的时候就会超过。所以基于负保险的防范目的啊，我们应该在甲去做第二个保险契约之后啊，就应该要去认定它是负保险，而去课予甲通知义务。所以甲呢后来去跟丙买这个保险，虽然加起来保险金额只有700万，甲也必须跟乙讲说他有跟丙买保险，甲必须跟丙讲说他跟乙买保险。在广义说，为什么在广义说？因为他对负保险认定是比较广的。那下面这个狭义说认为说啊，他说基于负保险的防范的规范目的，负保险的规范目的呢，主要是防范道德危险，避免不当得利。那通说认为说，假这种情况根本没有不当得利之余的，那个不当得利之余的话，如果把它认定为是负保险的课余甲通知义务，他认为这样太超过。所以通说认为说呢，如果呢没有超过填补之余的时候啊，实在无需要认定它是负保险的课余甲通知义务之必要性。所以他认为啊，通说认为说这种情形呢、啊、不是负保险，所以呢在第六个要件，通说认为这个要件是需要，但是广义说认为这个要件是不需要的。对，通说认为必须是保险金的合计超过保险的价格才叫负保险，黑板上这种情形不算负保险。OK 啊，这个要件的讨论。那现在我们用通说的前提再往下讨论。通说的前提是保险金的合计要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嘛？那么我们就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采狭义说，假设现在前提是假设采狭义说的话。因为广义说比较少嘛，所以我们采狭义说的话，如果我们采狭义说的话，就会衍生出下面这个问题出来。采狭义说衍生出来的问题是这样：甲呢，跑去跟乙呢，跑去跟丙呢，这两个保险人呢，买责任险，上面这个保1000万，下面这个保500万，那请问这样是不是负保险？这样算负保险吗？我们现在就假设他的保险期限重叠啊，那这样算负保险吗？你会疑虑原因是因为还没有撞，对不对？假的责任还没有产生吗？因为如果我们采狭义说的话，狭义说的前提是保险金额合计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啊。那现在保险金额加起来是1500嘛，那保险标的的价值是多少？还不知道怎么样，唔知呀，所以这样能认定为是负保险吗？所以要往下看。括号这边提到说，限于损失性保险，而且保险标的的价格得以进行估计的，然后衍生出下面的问题说，那消极保险和负保险的适用，就是黑板上这个责任保险这个消极保险，那这样有负保险的适用吗？这样算是负保险吗？对于这个说法呢，我们先来看这个问题，先来看括号也肯定说，像张老师跟林俊碧老师的说法，张老师跟林俊碧老师说啊，甲呢，如果他先保责任是车祸责任。行车事故的责任，假设那边保的这个责任是行车事故的责任，那现在甲呢，在投保的当下，确实因为还没有撞到任何人，所以他不知道他今天那是不是负保险。不过呢，如果啊甲撞了之后，例如说后来甲呢撞伤丙，甲产生责任，如果甲发生车祸事故，如果今天甲撞到的是丙。撞伤兵，然后呢，责任呢，损害赔偿责任， 准赔责任是100万。那这样的话呢，假的保险金额加起来是1500万，可是呢，它的损害赔偿责任只有1000万，那这样的话，这就变成是不保险。那有点假呢，它不是，它是撞伤物，那物的车是蓝宝坚尼的车，然后呢，那辆车的价值呢，是2000万，差不多。那这样的话呢，就被付保险。这是江涛老师那一派的说法，可以理解江老师的想法吗？江老师说断了就知道，因为第六个条件是说保险金额合计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那在消极保险这种责任保险情形之下，甲在订约那个当下，他保了两个保险。那在订约那个当下，我们知道他保险金额是1500万，可是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责任上限，责任在哪里，还没有看到责任在哪里。那既然还没有看到责任在哪里的话，代表订阅的时候并没办法去掌握它的标的价值是多少。那如果订阅的时候没办法掌握标的价值是多少的话，那政府也可以用不定值保险的概念去处理。例如说，大家可以看一下73条第3项的规定。不定值保险呢，在73条第3项规定是说，以事故发生时的标的价值去计算赔偿。那事故发生时呢，如果甲撞到是低，损害赔偿责任是100万的话，那保险金额加起来1500万，超过标的价值100万，那就是不保险。如果甲撞到的是故，损害赔偿金额是2000万的话，保险金额加起来只有1500万，那标的价值是2000万，那这样的话甲就不是不保险。所以呢，如果照江涛老师这一派的说法，就是以撞下去的那一下来判断它是不保险。那这一种说法，第一个，它不会恶意付保险的情形。为什么不会恶意付保险的情形？因为甲在投保那个当下，他不会知道他是不是有不当得利的义务。你今天保两个责任险，一个保1000万，一个保1500万，我们只能说你很小心了。你如果保一个是1亿，一个是2亿，我们只能说你非常小心，就这样子。因为你很怕你将来撞到可能是飞机，对不对？那你如果撞到飞机的话怎么办？有可能撞到飞机停在停机坪，然后直升机去爆，飞机爆炸，那损害赔偿责任是300亿。如果是这样，我是没有买过，不晓得啊。哦，那如果是这样，那这种情形之下，你怎么可能说它是不保险？你怎么可以说它不当得利的义务呢？所以如果照江涛老师这一派的说法的话，下面上面这个是不保险之后呢，那就用38条处理，因为它显然不会有不当得利的义务嘛。38条的话是比例分担责任，也就是说呢，那个乙跟丙两个保险人啊，依照他保险金额的比例是2:1嘛，对不对？去付这个100万的责任，这样 OK 吗？这是一套说法，哦，是江涛老师他们这一派的说法。我们看另外一派说法，林俊华老师的说法。林俊华老师认为说啊，消极保险没有保险价格的概念。林俊华老师认为说，不管是这个100万还是这个2000万，都不是保险价格。那我们复习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概念。我们之前说过说，每一个标的啊，就每一个保险基本上会有4个数字，就有所谓的保险价格。我们以黑板左边那个房子为例，用黑板左边那个房子做例子，保险价格是多少钱？保险价格是保险标的的价值，1000万。接下来呢，你有1000万的房子之后呢，你会去决定你要买多少钱的保险。所以保险金额呢，假设他去买了，我们看乙的那一个，乙的那一个，他去买了400万的保险。再来呢，会有损害的。市价1000万的房子是不是火烧掉了？有一定把整栋房子烧光光吗？不一定，对不对？1000万的房子，它可能烧掉只烧了70%，那损害额是700万。假设啊，烧了70%，损害额700万。然后呢，我们才会用我们之前学过的方法，把理赔额算出来。理赔额其实很容易算，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算。你看投保比例是多少？40%，对不对？40%，所以就赔40%，所以700万赔40%就280万。如果是黑板左边，甲拿他的 A 屋去跟乙投保，很容易得到这4个数字。现在呢，我们换成中间那个责任，我们看甲跟乙的关系，哦，要甲跟乙的关系。请问保险价格是多少？甲的责任是多少？甲将来会发生的责任是多少？在投保那一刻，甲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填不上去，没有填啊。那保险金额是多少？1000万。甲跟乙保了1000万，对不对？接下来呢？损害额，我们以丁的为准就好了，以丁的为准。嘣，撞下去，甲要赔丁100万，那甲的损害额是不是100万？ 然后请问重点在这里了，帮我壮大一下，甲的损害是100万，因为甲要赔丁100万嘛，所以对甲来说他损失100万嘛。那请问这个100万是甲的损害，对不对？那这个100万可以拉上来变成是保险价格吗？这个问号，江老师说可以，林轩发老师说不行。我们先讨论这个问题，在责任保险里面啊，在责任保险里面啊，对于这个将来可能会产生的责任啊，在它被实现的时候啊，嘣，赚到丁100万产生，请问这个100万是保险标的的价值吗？我们讲标的的价值啊，应该会有个特定的数字出来的、啊，例如说，我讲假设你那个房子价值多少钱，1000万，它可能会涨跌没有错，可是它只会有一个价值，只会有一个数字出来。这样可以理解吗？假设我们身上买的这些东西，这些例如说衣服啊、鞋子这些，不管它是流行的或不流行的，质量好质量不好，它总会有一个价格出来，而且它就是一个价格。那当然，这个价格是定每个人都定不一样，但它总会有一个数字出来，对不对？可是你看责任这种东西啊，它没有一个数字的。责任这种东西是，你撞这一次一个数字出来，接下来会有第二次，不会，你再撞第二次或第二个数字出来，再撞第三次或第三个数字出来，再撞第四次或第四个数字出来。感觉像打电动一样，你不停的装备，我不停的数字跑出来。那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呢，林兄老师认为说，林老师认为说，消极保险、啊，无保险价额之概念。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时，仅能认定损害额。我们只能说啊，甲撞了丁这一次让甲受到100万的损害，但这100万的损害并不代表是甲这个的责任的标的价值，因为责任这种东西呢，它每一次事故发生的数字都会是不一样，没有所谓的标的价值是一直都在变化的。永远都没有一个确定的内容可以确定，所以他认为江老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此啊，假设我们照林兴芳老师的说法去处理这个法律问题好了，我先去买一个责任险，我们先撇开法条，用国民法感情，切换一下模式，变成凡人模式啊。你去买一个1000万责任保险啊，嘣，撞到点，损害赔偿金是100万，你觉得保险公司应该怎么赔？帮你赔掉那100万，对不对？赔掉之后呢，你跟保险公司的关系是继续存在，还是就解除了？应该是继续存在嘛。然后额度剩多少？900嘛。就是买一个1000万的额度，就买一个1000万的额度一样。如果你现在没有办法这样思考，我就问妈妈就知道了。当然，你妈如果对律师说法官，那另外一回事。就如果你的父母是凡人的话，就不是凡人的话，就问他看看，买1000万的责任险，嘣，撞掉是900万，100万，那是不是我剩下900万的额度？他们因为莫名的实务上就是这样处理，实务就认为说啊，在消极保险情形啊，这1000万呢是责任上限，是保险人的责任上限。保险人最多就是帮被保险承担1000万的保险，1000万的责任。然后呢，这次用掉100万，接下来责任上限于900万，所以这个100万他帮你赔。理赔额是100万，他帮你赔了，但是不要忘额度呢，剩下900万。所以呢，消极保险的处理方式啊，跟我们之前介绍那个计算公式是完全不一样。就是消极保险，它不是我们之前那个计算公式在处理，它就是把保险金额当成是一个责任上限。消极保险呢，除了责任险之外，还有像什么人身保险里面那个限额型医药费用保险。如果我去跟保险公司买一个限额型的医药费用保险，医药费用上限是100万，保险公司帮我付100万的医药费。这次车祸呢，我自费负担的部分是50万，保险公司帮我付60万，额度还剩50万，一直到额度用完为止，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林兄老师认为说啊，消极保险根本就不适用负保险这条制度，所以呢，怎么办？黑板上左边这个信息该怎么处理的？如果照林兄老师的见解， 其实是一枚法械见解啦。我们刚白色这一块，这是江老师的做法嘛？这是江老师的做法。如果照林清峰老师的做法，赚不到100万，你最后会怎么处理？林清峰老师就会认为说，用保险金额处理。就来了，我国防没有保险金额。火锅旁没有保险金额，那保险金额怎么处理？我们后面会介绍。那火锅旁目前还没有保险金额，对不对？对，在现行法之下呢，就类推适用付保险。那类推适用付保险的话，在类推适用付保险的哪一个条文？付保险里面呢，有两个法律效果，一个是恶意的话是37条契约无效，一个是善意的话是怎么样？38条比例分摊嘛。那林清老师认为说，类推适用付保险，在类推适用付保险的37条至38条，就要看恶性是怎么样。因为法系是这样看恶性的。请问在林清老师的认知之下，他觉得甲去买两个责任险，这样甲有恶性？这跟甲1000万的房子去买两个保险不一样。甲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将来到底是撞到1000万，是撞到2000万嘛，还不晓得嘛，对不对？所以当甲去买一个总额加起来是1500万的保险的时候，林清老师不会认为他有恶性，因为法系不会认为他有恶性，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这种情形应该类推适用38条，类推善意的附保险的规定，因为我现行法还没有保险金额。那为什么会差那么多呢？很简单，一切都是因为根本使然，就是在大陆法系之下，它的附属保险契约的处理方式只有一套，就是附保险这一套，所以他不管怎么样都用附保险处理，他没有第二种方法可以处理。在英美法系啊，他们有两个方法可以处理。他们可以很大方的说，这个不是付保险，那就丢给保险经理。他们可以这样做。那这个也就是英美法系跟大陆法系这边的一个学理上的争议，就是到底在处理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这个点上，要用大陆法系那一套比较好，还是英美法系那一套比较好？英美法系很坚持认为他们这一套比较好，原因是因为英美法系认为说，大陆法系只用一套制度去处理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啊，遇到消极保险的时候，大陆法系呢就讲不通。为什么讲不通呢？他就没办法处理责任保险的问题。你看，想看看，如果照大陆法系的做法，真的照江涛国老师去走38条的话，甲跟乙，乙跟丙，依照1500的比例去分摊对丁的100万的责任。那请问赔完之后呢？赔完之后呢，保险关系继续吗？还是就结束了？就是在这里。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今天讲的是房子啊，房产烧掉就没了，赔完之后保险关系就结束了，很单纯的。责任呢，不是撞一次就没了，撞一次之后他说隔天再撞一次，所以那个保险关系是结束还是继续？然后依照大陆法系的说法，继续。所以要继续的情况之下，那保险金额呢，还不是要跟英美法系用额度的概念去处理吗？只不过在英美法系概念在认为说，反正你就用保险金额的概念去处理这个问题，看彼此怎么赔。反正他觉得1000万这个额度上限，把额度上限赔到完为止，赔到没有为止。所以呢，英美法系的坚决认为说，在处理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要两套。一套呢是附保险，专门处理具有恶性的问题。那另外一套叫保险金额，因为法系讲保险金额的概念是认为，只要附保险处理不了的，就全部丢给保险金额去处理。那什么叫保险金额？简单来说就是数个契约处于有效金额的状态，这叫保险金额。就事故发生的时候，有数个契约处于有效金额的状态，有数个契约都是有效的，数个契约都必须要给付的。那怎么给付比较合理呢？用契约的约定内容去，就用契约的内容去约定说，他们数个保险之间彼此要怎么给付，这我们后面会再讲。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点上呢，江涛国老师因为他们只有一套，大陆法系只有一套，所以呢，他们在处理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的时候，不管是集体保险也好，交集保险也好，他们都用同样的方式在处理问题，就用附保险在处理问题。然后黑板上这种情形呢，江老师就会说，订约的时候啊，没有恶性的问题，因为订约的时候看不出来是个不当的利益，事故发生的时候要看撞一下。那一下撞出来保险金额，那个损害有多大？如果撞出来那一下，它的损害是100万，那么损害额是100万，保险标的价值就变成100万，那我们就可以判断说，两个保险契约保险金额加起来1500万，投保险标的价值100万，所以是附保险， 但是订阅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恶性存在，所以没有不当得利的义务，因此呢，用38条三义务你去处理。所以大陆法系的做法是这样，因为法系认为说啊，我们在判断附保险的第六个要件就是保险契约、保险金额核心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那他们认为消极保险啊，例如说像责任险，例如说像限额险的医药费用保险，没有所谓保险标的价值的概念。因为事故发生之后会产生的医药费用，还有事故发生之后会产生的责任，都是不特定的，也是无法确定，没有办法在订阅那个当下就确定下来。而且它也不是一个一次的金额，它是每一次事故就会产生不同的金额出来。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说那个概念是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所受的损害。比如说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要支出20万的医药费，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要赔人家100万。所以他们认为消极保险根本没有保险标的价值的概念，那没有保险标的价值的概念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去适用什么附保险这套制度。那移民法系可以这样讲，原因是因为他们有一套保险金额在减附保险不要，然后附保险这套制度处理不了，就留给保险金额去处理就好。那保险金额怎么处理，我们后面就讲了。那可以再看一个东西，我们再举个例子来看。大家都应该都现在都应该知道说附保险是什么制度来的，什么制度衍生下来的，为什么要附保险，是因为要处理什么，处理超额保险无法处理的问题，对不对？先假设我们不要看附属契约关系，我们看单一契约关系就好。假设拿他的1000万的房子去跟乙呢这个保险人保1200万的活险，如果是这样，这很明显一看就知道是什么超额保险，其实又讲对不对？超额保险一模一样的情形哦。甲呢，去跟丙这个保险人，现在只有一个保险契约哦，保1000万的责任险。请问这样是不是超额保险？林兄老师会说啊，消极保险啊，没有保险价额的概念。既然没有保险价额的概念，就不适用任何跟保险价额有关的制度。它没有办法适用附属保险契约的附保险，也没有办法适用单一保险契约的超额保险。所以超额保险啊，那个应该说消极保险，怎么样都不会有超额保险的情形发生。你拿你的责任去保一个1亿的责任险，我能说你超额吗？永远不行。就算嘣撞下去，你的责任只有100万，也不能说你超额，因为你买的1亿是买一个额度嘛，就从1亿的额度里面扣掉100万，保险公司的责任剩下9900万，这样可以理解吗？单一保险契约，单一保险契约都是超额保险的问题，附属保险契约都是附保险的问题。那林兄老师他们一民法系这一派认为说，消极保险没有保险价额的概念，所以任何要比较保险金额跟保险价额的关系的这种制度，通通都不能用。所以单一保险契约之下，什么叫超额保险？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这个就没办法用。附属保险契约是什么？附属保险契约的保险金额合计超过保险标的价值，还是不能用。一面法系这样讲，那大陆法系呢？江老师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先拿出第二回来，我们看江老师怎么回答下面这个责任保险的问题。来，请看看14页最下面的，第二回14页最下面。14页第4个标题是恶意超额保险嘛？来，请看括号三的适用范围。我们说超额保险源自于损失赔付原则，所以理论上只有损害保险，就是损失赔付保险才有适用，就是具体损害。接下来，请看到第15页。来，请看第5页上面第二点，说唯通说认为，损害保险中的消极保险不适用超额保险的规定。这个通说包括谁呢？包括江涛国老师哦，因为你看后面就那个但后面有但是所持理由不同。括号一是江涛国老师的理由，括号二是林群华老师的理由。我们现在看林群华老师的理由，林老师认为说消极保险并没有保险价格的概念，所以无法进一步去判断保险金额跟保险价格的关系，而无从适用超额保险的规定。把这句话套用在黑板左边下面这个例子。林兄老师认为说，甲买的是一个责任保险，责任保险呢没有保险价格的概念，所以没办法去判断说这1000万的保险金额有没有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所以没办法去适用超额保险的概念。OK， 以吗？哈，来往上看括号一，这是江朝辉老师的见解。江老师认为说呢，其标的价值啊，虽然你可以用金钱确定，将来可能产生这个责任是可以用金钱去确定它的价值，可是他认为哦，保险金额呢，在订阅的时候就必须要确定。那么消极保险的保险价额呢，要等到事故发生之后才能够确定。这就他刚刚说的嘛，对不对？撞的时候就会知道是多少，因为他们认为说撞下去的时候产生那个数字是保险价值。因此他说无法比较保险金额跟保险价格的关系。他说在订阅的时候啊是比较不出来的。我在订阅的时候，我们整个知道保险金额是1000万，可是订阅的时候还不知道撞的会是多少，所以在订阅的时候没办法去比较保险金跟保险价格的关系。所以有关超额保险，它不足额保险的规定，在消极保险都无法适用，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判在订阅的当下，我没有办法去判断说这1000万的保险金额跟将来可能产生责任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江老师也认为说，消极保险也是不适用超额保险。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江老师这个矛盾，就当时法系的矛盾。我们说负保险是不是超额保险来的啊？负保险要解决是超额保险规范不足的地方啊。那你不觉得大陆法系就很奇怪了？单一保险契约之下，超额保险啊，他们说不是用不单一保险契约之下，他们认为说超额保险是不是用在消极保险嘛？可是负保险就可以适用在消极保险。有听懂这个问题吗？一个保险契约的情形，我们说超额保险不适用负保险的规定。那超额保险既然不适用单一保险契约的超额，那个消极保险既然不适用单一保险契约的超额保险的规定，为什么消极保险可以去适用？因为单一保险契约所衍生出来的附属保险契约的问题，附保险是因为超额保险规范不足才生一个附保险出来的。如果照大陆法系的说法，消极保险不适用超额保险的规定，可是消极保险却可以适用由超额保险衍生出来的附保险的规定，那就怪了。所以一民法系才会说啊，就是因为现在需要保险金额嘛。因为你看一民法系的逻辑那边是很一贯的，一民法系说。消极保险不适用超额保险的规定，自然就不会去适用负保险的规定，因为两个是一套的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在怎么处理附属保险契约又是消极保险的问题呢？那就交给保险金的处理啊。所以，因为法系他们说啊，保险从他们英国来的，保险从英国海上发展出来。他说他们是保险的泱泱大国，他们早就想过这些问题。他说大陆法系的人没有想到这些啦，所以他们认为一定要两套。为什么要负保险还要保险金额？原因就是因为。负保险的概念没有办法处理消极保险的问题，所以他们需要另外生出一个保险金额来去收拾这些负保险无法收拾的残局。这是大陆法系跟英美法系的认知上的落差。因为像他们老师从德国回来学的是大陆法，大陆法系认为他们处理附属关系就一套制度嘛，所以呢就衍生出最后的一个点就在这里，在消极保险的情形，大陆法系的学者会认为说消极保险不适用超额保险，可是消极保险却可以适用。由超额保险所衍生出来的负保险，也就是一美法系觉得他们很奇怪的地方。好，所以考试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不过还好，好像我们的学者都还蛮有共识去回避这个问题的。所以啊，在国考上面呢，没有看见、没有出现过责任保险然后是负保险的情形，在国考上面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责任保险就是一个保险，它不会出现两个。但是曾经有出现过一种保险，是在国考上曾经出现过说有消极保险，一个是什么健保的，不是国考，就是研究所考试啊。一个是健保的，还有一个是自备负担。例如说，健保这个医药费用给付嘛，对不对哈？那假设小明有参加健保，又买了一个医药费用保险，那车祸之后呢，小明付200万的医药费，付出去之后啊。健保支了140，健保基本上是140万，付了140万，然后剩下60万由保险公司，那请问这样算负保险吗？健保里面有医药费用负担嘛，实支实付的，对不对？就每进医院健保就马上付掉了。那接下来呢，民间的你自己保的责任，自己保的医疗费用保险也会有医疗费用的负担。那我们自己保的医疗费用保险跟健保这两个之间是保险金额的状态，是负保险状态吗？其他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因为我们国内有健保，所以我们国内所有的医药费用保险限额型的，它保险契约里都写得很清楚，它的承保范围在健保给付之外，所以它的承保范围跟健保给付是没有重叠的。你的医药费用保险绝对不会是健保给付了之后，然后它又付给你，同一笔钱它不会付两次。先假设某一个医疗行为产生的费用是500块，这500块里面如果健保支付100块， 保险公司呢，他会帮你支付健保以外的400块，针对健保已经付过100块，保险公司不会重复付你100块。所以健保跟一般的医疗费用保险不会呈现负保险的情况，因为它承保范围是不一样。一般的医疗费用保险，它承保范围在健保之外。所以呢，如果考试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有健保加上一般民间的医疗费用保险，它不会保险金，为什么？它不会负保险，因为它承保范围是不同的，就没有重叠的问题啊。好，所以呢，我们再回到第一回这边来看最后这个要件。这个要件呢，其实就是我觉得负保险最不容易理解的一个要件。不过这个你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消化，先去想一想就好。车祸撞下去的那个责任，或是车祸被人家撞所产生的医疗费用支出，这算是保险标的的价值吗？算是吧，你要去想这个问题，还是说那个算的那个只是你事故方所受的损害？这些讲究不那么多。今天假设是一间房子，市价1000万，保400万，损害700万。我们这个答案很好听，因为房子被火烧，房子失火被火烧掉，保险价格一开始就是市价很好认定，因为事故发生的损害也可以认定，这很好理解。可是如果说今天是一个责任，保的时候不知道责任是多少，因为还没有撞到别人，对不对？也不知道医疗费用是多少，因为还没有撞。可是等到事故发生，嘣撞到别人要赔人家100万，或是嘣被人家撞，医疗费用支出100万，那个100万到底是你所受的损害，还是说这个100万也会是你的保险价格？也就是说，黄色的部分能够把100万这个箭头往上拉，变成保险价额吗？江老师他们说可以的原因，是因为他要想办法把附属保险契约塞到附保险里面去，所以他当然要说可以啊。可是李忠老师他们认为不可以，原因是因为他认为那个100万是事故发生后被保险所受的损害，那个标的本身还是没有办法去特定一个金额出来，就是责任依然无法特定一个金额出来。因为我们特定出来说，哎，假设我这次撞到别人，要赔人家100万，那也不过是这一次的责任是100万，那未来人生还有很多次的责任可能会产生啊，所以没有办法去确定责任在哪里。保责任这种东西跟保车子是不一样，保车子是这辆车很明显，对不对？保房就是这间房子很明显，保责任呢是保什么责任？永远没办法确定是哪一个责任，因为责任都还没有产生啊，会不会产生都还不知道呢。你在保一个你完全不知道会不会有的东西啊。这样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因为保险他很坚持认为说消极保险啊，没有保险标的的价值的概念。既然没有保险标的价值的概念，任何需要比较保险金额跟保险标的价值的制度，例如说单一保险契约的超额保险，例如说附属保险契约的附保险，这通通不能用。好，这个我们慢慢再学啊，就是这个观念慢慢把它理解起来就懂。好，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28页这个括号三，附保险的适用范围。附保险适用范围呢，财产保险部分原则上比较没有争议，有唯一有争议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消极保险有没有负保险的适用，比如说责任险有没有负保险的适用，这会有争议，其他的就没有争议。再往下看，人身保险的部分有没有负保险的适用？早期的时候，所谓的早期在1950-60年那个年代嘛，以前的人一直认为说人身保险保的就是抽象的东西，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不要一直认为人身保险就是保抽象，人身保险没有在保什么抽象跟具体，人身保险本来就包括抽象跟具体。抽象的像命，像自己的完整性，这是抽象；具体的像现实型的医药费，这是非常的具体。但是因为以前的人认为说人身保险主要都是保抽象，所以他才会有下面这个想法。来往下看，肯定说6台上5755判决啊，7台上1625判决，这些都是最高法院的判决。他们认为说嘞，人身保险设计性高于财产保险，更有房子高的危险的一样。这句话，像就昨天讲的嘛，对不对？这句话呢，是他突然冒出来，一定要讲理由是什么呢？就突然冒出这句话来。不过我们说这句话本身就有问题啊。再往下看，这本说附保险的规定放在总则应该一起适用，哎，这个就蛮有道理的，因为总则的规范嘛。再往下看，他说人身或利害关系的价值并非完全没有标准可能，为了避免过高的保险金额造成道德危险，所以就应该适用附保险。这个原则上这个理由其实就比较不合理的。例如说，先假设啊，举个例子来看，如果路边一个游民，假如这个游民也是真的身无分文的游民。那他去买两个保险契约，一个1000万，一个2000万，加起来3000万，你会觉得他这样算超额保险吗？或者你会觉得他这样算是负保险吗？你会说他的保险标，他的保险金额是超过保险标的价值吗？他的保险标的是什么？他的命，他这个保险标的有价值可言吗？可以说他的命值多少钱吗？谁能这样讲吗？他也是一条命啊，对不对？搞不好他是大企业的某个财团的独生子，现在都还没有继承，所以身无分文。 然后大家先去街头感受一下革命的心情，以后从政的时候比较能够了解人民的心声。一样的道理，我们在立场课讲过，如果我们这样子弄，现在不用讲附属保险契约，单一保险契约就好了。我们拿我的命去跟保险公司保，我拿我的命去跟保险公司保，我付保险公司，我命可以保多少啊？我问过这件事啊，守了一个员，他就是说我帮你问的结果，你这个应该可以保到多少？好了，然后就说你要多保一点，我不用了，我保1000万就好了，就是保1000万就好了。因为如果我走了之后换成1000万的保险已经足够了，可以去找下一个男人就可以了。我没有必要说他要死了，就如果他找到下一个男人就好了。啊，我走了，他要找谁就关我的事。好，但是啊，如果我今天我跟保险公司说我保1亿，我的业务员跟我讲说，对不对？困难。为什么困难？不是我的命不值1亿，而是怎么样？如果我的命变成1亿的话，我就危险了。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在衡量的不是命的价值跟保险金额的关系，我们在衡量的是保险金额会不会带来道德危险的问题啊？因为命没有价值可言嘛。所以如果用29位上帝为原则上这个理由认同说，人生或利害关系的价值并非完全没有标准可循，为了避免过高的金额造成道德危险。后面那句话可以理解，但是定额保险的问题，可它前面用什么人命有标准可循这句话来说是没有道理的。好，我们讲民事损害赔偿好了。民事损害赔偿在生命丧失的时候可以请求慰抚金吗？请问法院判的那个慰抚金代表这个人命的价值吗？常常我们看到新闻记者讲啊，某个老翁被车撞死，法院判赔200万，人命真不值钱，是这样吗？那个被车撞损害赔偿是看什么？是看被害人的状况跟加害人的情况去做认定的嘛，对不对？那根本不代表那个老翁命的价值是值200万嘛。所以如果拿民事的概念去认为那叫人命的价值，这是显然是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呢，这个认为人身保险可以适用附保险这套说法，很快就被批评了。来，请看29上面挂号。这个72年司法院就会第三级的结论认为说，这个两个判决哦都有问题哦。这样看，原先提到说，从设计性来说啊，就是学者说法认为说，设计性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人身保险、财产保险都一样，没有什么谁哪个高哪个低的问题。接下来原圈二这一点，就是回应他刚刚前面那个肯定说认为说附保险定价总则应该一起适用这个说法。不过这一点其实哈是我国立法立的问题啊。我国法嘛，附保险放在总则这里啊，其实这个应该是会有争议的啦。就是说，为什么它要放在总则呢？大家想一想，你看哦，我们的超额保险放在哪里？火灾险里面嘛，财产保险的火灾险里面嘛。那附保险是超额保险衍生出来的，是啊。那为什么超额保险呢？为什么超额保险在火灾险里面，在财产保险的火灾险里面？那附保险哪要放在总则啊？那我们看不到任何立法理由去讲说为什么它的架构要这样放。那我在猜啊，可能就是随便放，因为保险法民国18年就定了，民国18年的时候我就不相信那些人到底了解这些有多少，不太能够，我可以想象应该是这样。那因为立法理由根本没有去交代我们的法律体系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呢，我们的学者也好，实务见解也好，通常不太尊重我们的法条。所以你看袁泉的这个说法就跑出来，认为说规定在总则者未必体适用，仍然应该以保险法理做判断，意思就是保险法的法条做参考就好了。那因为它本身问题很多嘛，所以大家参考。如果认为说从法理上来看不适用的话，就让它放在总则，不应该有它。好，再往前看原三，就损失内部原则来说，那标的的价值必须在客观上有一个可以衡量的标准，就是具体损害。我们说附保险是损失内部原则的具体优先规定，所以附保险应该只用在具体损害。那既然附保险只算具体损害的话，那么受伤损害像人命，就不应该用附保险这套制度啊。所以他就认为说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就无法判断保险金额跟保险价格的关系嘛。人的生命、身体不能够决定它的客观价值，就很难想象。这个是佛经说的说法。这样乍听之下，像佛经说很对，其实佛经说的办的同样的问题。他在讨论人身保险的时候，他只想到什么？他只想到人身保险里面的抽象损害这一块，他没有想到人身保险里面还有具体损害这一块呢。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折中说，学者的说法。就比较晚近的学者的说法，认为说了，人身保险中的健康保险呢，还有医疗费用保险啊，例如说实支实付这个部分，还有分娩费用这部分，都是因为填补被保险的因为支出医疗费用所受的损害，而且这些是很具体的，性质上能接近于财产保险，所以应该有附保险的适用才对。好，再往下括号是林俊旺老师的说法，林俊旺老师认为说人身保险也有适用附保险的可能性，不过他认为哈，上面这三种说法都是用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做区分标准。他觉得这个区分标准是不对，他觉得呢，保险法上的分类呀、啊，我们是分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的分类，从保险法第13条出来的。13条把它从把保险分成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对不对？那这个分类标准呢、啊， 它跟保险的法理无关。这个分类标准跟什么有关？跟保险业的经营有关吗？所以你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十三条，说保险分了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然后人身保险业者经人身保险、财保险经财产保险，然后去看有138条的规定嘛。所以李明老师认为说，保险法的体系分类不是用保险的法理去做分类，保险法的体系分类是用保险业的经营规划去做分类。那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保险业的经营问题哦，我们现在讨论是保险法上原理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那既然要讨论保险法上原理原则适用范围的问题，那我们在区分它的时候就应该从原理原则为出发点。那保险契约的原理原则最根本就是填补损害。填补损害的话，我们就去分成损害的具体跟抽象，把保险分成两类，一个叫定额给付保险，一个叫损失填补保险。他认为说，我们在判断要不要适用付保险的时候，应该从保险的法理去做分类。今天如果是具体损害的叫损失填补保险，那就会适用付保险了。如果是抽象损害的叫做定额给付保险，那就不适用付保险嘛。所以就跟他是人身保险或财产保险无关。所以林君老师后来出了一个国考的考题，先让你的国考考题就考说，我国现行法对保险的分类是怎么分的？十三条啊，分成人身跟财产这样分。那他就说这样的分类对吗？就保险业的分类来说是对，但就保险法上原理原则适用范围来说是不对。他就问了、啊、要怎么分才对？就考这一题。所以呢，林君老师他的出发点认为说，保险法上的这些体系架构的分类，它是保险业经营范围的分类，它不是保险法上原理原则的分类。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保险法上原理原则的问题，就是填补原则的问题，不当然是填补原则的问题嘛，对不对？那我们讨论现实的问题，我们就应该抛开保险法上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这种分类标准，不要在这个标准之下去讨论附保险的适用范围。那说我们在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这个分类标准之下去讨论附保险适用范围，怎么讨论都不会是很精确的说法，应该从原理原则去讨论。那原理原则是什么？保险最核心的目的是什么？填补损害。那填补损害就得去区分损害是具体还是抽象的、啊，这样 OK 吗？好，看到这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观念的统整。再来，第一堂课讲过，现在再看一次，应该会有比较不一样的感觉。损害有具体的，有抽象的。抽象损害无客观价值，仅能约定保险金额。所以就引申出并没有保险，我们就把这一类型的保险称为定额保险，或是像林君华老师说叫定额给付保险，一样的意思。例如说黑板右边这个例子，保险金额、保险价格、损害额、理赔额，你把人命放进去。你也填不出来，有没有？把人民放进去，放到这四个数字里面，一放进去，保险价是多少？不会回答，就这样，没办法回答，对不对？所以我们只好预定一个保险金额，说啊，就保1000万好了。那事故发生呢？人命很有趣了，事故发生就全有跟全无，还有一息尚存，1000万一毛都拿不到，然后那一息没有就1000万，那就是我们的保险不是透明的嘛，人在。1000万就不在，人不在，1000万就在，就呛名好了啦。这就是定额保险的概念。再来，如果是具体损害的，有客观价值，车子、房子都有客观价值。有客观价值的情形之下呢，为了避免道德危险，所以呢，我们要禁止不当利用，绝对不能够在保险事故发生的时候让你有赚的感觉。1000万的车子上，1000万的房子撞烂，那个烧掉了，就是怎么样赔1000万？1000万的车子撞烂，你是赔1000万。好，那我们要禁止不当得利呢？接下来开始衍生出几套制度出来。 在单一保险契约，我们有超额保险，超额保险这一套制度，在附属保险契约。我们有附保险这一套制度，另外呢，在附属保险契约还有一个目前看起来是个谜的保险金额，后面会讲到。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代位权，我后面会介绍。这个在53条相当的重要的一个法案。所以啊，这些制度的适用前提啊，跟人身保险或财产保险根本就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些制度的适用前提是跟损害的具体感受上有关。所以林兄老师还会强调说，不要再用人身保险跟财产保险去做分类标准，那是保险业的分类标准，不是保险法上原理原则的分类标准，不是保险给付的分类标准，不是保险法上这些制度的分类标准。所以他在我们要讨论适用范围的时候，应该用损害的具体或抽象或衍生出来的概念去讨论。那上面这个有客观价值的，有客观价值的，学理上把它称为损害保险，或是林学文老师把它称为损失填补保险。那么上次有说过，在第一次的时候有说过，因为它有客观价值啊，对不对？它有客观价值，我们才会有什么定值、不定值这些问题。这个定值不定值这个问题是在具体损害所产生的，抽象损害没有定值不定值的问题。所以人命有定值不定值的问题吗？没有，人命只有定额的问题而已。你把这些体系记起来。反正以后啊，遇到问题也是用这些体系去想，不要用保险法的法条去想。你要先想那保险法的架构当初怎么架构出来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架构的，立法有都没有交代。你可以接下民国初年的那些人写出来的法条，我们现在能够用，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能够完全符合现在的需求，其实就跟电脑一样，它早就应该被淘汰，应该重新立法一遍。那些武昌都会想嘛？问题这么多，也不是我才发现的、啊。几十年前就有人发现问题很多了、啊，然后几十年前就有学者们说要修法，为什么一直都没有修？这是我们国内立法院很奇怪的地方。就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法条都没有在修，那可是他们每次会有一堆的条文出来，那些条文呢，到底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我们也没有什么感觉、啊。那为什么有这些条文？那为什么这些条文不修呢？说真的，我是不太知道。不过根据我认识的立法院的朋友在运作，他们说。修法要修看得到，我说我都看不到，你们不重要，反正你们一定投民进党，所以修这些不重要，修这些法律原看得到有用，反正法律原呢怎么样也很难去弄你们的想法，那你们想法原是怎么样，很难被改变。要主张你们要修什么？要修那种感觉起来哦，就是很有用的法律，怎么样感觉起来？像那个40岁的这个条例有没有，就很有用啊，一般民进马上有感觉，对不对？可是真的有感觉吗？说真的，我不太知道，因为我也没有感觉。可是这样，人民就会觉得有在做事。那还要修什么？修健保啊，修健保就感觉有修啊，修所得税啊、减税啊，有修啊。那至于修保险法，民众不会有感觉，反正照保险契约修保险法干什么？修公司法，感觉到，因为开公司的中小企业非常的多嘛，感觉到。所以原来修法是什么？选举考量啊，就是他们这些助理这样讲。所以在想，如果哪天发生很重大的保险问题的话，那再还是回来修保险。那我们真的要把房修啊，真的要把内线交易修。内线交易啊，在周建民先生出法之前啊，很少修的。他出法之后，很常被修，又马上被关注，而且不止他，因为从周建民先生之后，还有很多那些上市贵公司的老板或者总经理啊，他们因为涉犯内线交易被调查，他们就很不爽，因为说为什么打我们？那这些人，应该说他们都有钱有势。当他们不爽，有时候会去找立委，不会啊，那找立委之后，就是哦，内线交易规范太严格了，没 应该好好把它修一修。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跟我们的检调说了，你们不要动不动就发动搜索嘛，不然怎么样？难道你是播音吗？你是打击？你们应该打击播音，怎么可以像播音一样动不动就去调查上市贵公司呢？所以呢，检察官呢就不太敢冲。我有同学在新竹地检，之前去充电店，装完之后呢，他说非常非常大的压力，然后就说可恶啊，我如果不办出点东西来的话，我怎么交代？我说所以现在准备如织的余罪了，他说怎么样？我一定会好好的彻查到底，只要有东西，我就一定要起诉。我说为什么可以这样？不起诉我面子往哪摆？我会理解他的心情啊，因为他压力很大。如果他最后不办点东西出来的话，他怎么去释怀呢？怎么跟社会交代？所以有时候跟客户讲啊，如果检查进来，其实地检来收的时候啊，你们最好心理准备，因为来收之后不起诉的机会很低，因为不起诉怎么交代？因为我已经收了这么多人去。好了，不过这些都是我们实务上会发生的问题，但是保险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反正参考参考就好了。那对于检方呢，这份集结方案是好事啊，对不对？告诉我们上市贵公司说，不要有任何一点小辫子被逮到，不然他可能发动几百人去搜索，搜索完就依照商业会计法起诉，然后轻罪五年以下也不行。他还是会起诉啊，因为总是会找得到的东西。不过如果是依照商业会计法被起诉，那就我们就会松一口气了，因为一个保险了事，通常都这样。但是如果被依照证交法起诉，我也看过这一种啊，检察官很认真用证交法起诉，法官说你要被拘留，这显然就不该用证交法的罪，要不要换一下？死个活，换就可能免免不能换。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证交法起诉无罪，有没有？啊，其实有时候无罪原因不是因为他真的没有罪啊，而是我用这一条就没办法，用另外一条或许就会有，检察官死都不要，那法官你不要就算了，他也不想用。那这样就大家就开心解决事情。当然，反正呢，以后你们做司法运作就会知道，司法运作有时候是正义没有错啦，通常都是正义没有错啦，可是还有很多人性在。好，来我们现在看我们看适用范围。所以呢，在这个适用范围，在这个概念之下呢，林老师提出他的看法，认为说不要再用具体损害，不要再用人身保险、第三方保险去做区分标准，要用什么？要用抽象损害跟具体损害去做区分标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米平这个争议的一个实务建议，就是大法官会解释576号。A 股七六号大法官会解释呢，弥足珍贵，因为它是保险法里面唯一这个被拿出来讲的大法官解释，只有这一个，一直到从开股到现在就有这一个。我们来看一下576号解释。576号解释呢，在它做出来之前，它是民国94年出来的，但在九月忘记，就是他做出来之前，其实我们实务见解啊，对于人身保险到适用多少钱是非常两极化。这个两极化见解啊，不只是最高法院，从地院到高院到最高法院，永远都有机会看到有的法官说人身保险适用不保险，有的法官说人身保险不适用不保险。就这个问题哦，最高法院跟整个法院体系一直得不到一个统一的见解。那明明不就一个判例吗？不就有判例76台上76号判例吗？那个判例是说人身保险要适用不保险，那个判例是这么说的。可是还是有很多地院的法官呢、不照那个判例判。那这种情况还蛮难得。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因为高院的法官呢、最高法院的法官呢，都不见得会照那个判例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这样的质疑：说为什么关于人身保险要适用不保险这个问题，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代表性的意见。那今天69位下面这个框框，肯定说，这肯定说认为人身保险要适用不保险。那比较著名的判决有89台上249号判决，91台上196号判决。那个89台上249号判决，就是后来被拿去申请做大法官会解释那个判决。然后那个91台上199号判决，你看看，我认为人身保险受不保险。他说查身体健康，被侵害的丧失劳动能力者，可就被害人受侵害之前，身体健康状态、就业程度、专门技能、社会经验等，酌定他的所受损害额。那人身保险契约呢？它的保险金额的约定，通常要斟酌哦，这个被保险的身份啊、地位啊、经济状况等客观情形来去定它数额的上限。就在订定保险契约的场合，上人为人身自主对估价。要适用付保险的前提，要把人命定个价，因为你如果没有去定个价，就很难去判断到想说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价值，就要先定个价。至少哦，保险契约是最大善意契约，倘投保金额过高，可能易造制造有危险。保险法呢，把付保险归在总则。并在第37条规定，要保人故意未前逃之通知或义务不当得利付保险者，其契约无效。立法目的也是限制超额保险，避免要保人不当得利还入道德危险，与人身保险自亦有其事。所以你看他的理由，其实跟肯定说的理由差不多。 接下来往后看第三十页上面这边的火箭说，火箭说嘞，有这么多判决，与我们说安德来看，九月台上1365号判决，这个判决说，按保险法第三十条附条规定，附保险独立人的定位，要保人应将他保险名称和保险金额通知各个保险。但是这个附保险通知的规定呢，是因为财产保险的目的在填补损害，有损害才有赔偿，被保险不得为超额赔偿的请求，也不可以说以附保险变成超额保险来防止到底危险的发生。为了使保险人能在承保之前，应该就保险是否超预、危险是否过分集中等为评估的原因是否承保，所以客予要保人附保险的通知义务。反之啊，人身保险因为人身无法用经济上的利益固定它的价值，所以没有赔偿超预损害的情形，也就没有超额保险可言，超额赔偿可言。此关人身保险的保险给付多采定额给赔给付，而不计被保险实际上经济损害若干次品。倘保险保关附保险的规定与人身保险亦有其适用，那么要保人呢，为了要保人为附保险而依照36条之规定通知保险之后，于事故发生时啊，依照38条的规定，各保险仅就其所保金的付比例分担之责，赔偿总额不可以超过保险边界的价值。他说，如果这样的话，不仅与人身保险为定值保险，不然电子保险花钱圈钱。不仅与人身保险为定值保险，定额理赔之本质有，而且将人身保险呢，人身价值局限在于某个价格，这属轻蔑人类的生命身体。可见附保险通知义务的规定，虽然列在保险法总则章，但它的适用范围应该仅限于财产保险，不及人身保险。这也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这个判决呢，他写的还都蛮好的，不过他有一个地方很明显是写错，就是刚刚请大家圈起来，人身保险不会是定值保险，人身保险是在哪里？这下面呢，定值保险是什么？这上面的概念嘛，对不对？人身保险是什么？定额保险。那这个额是什么额？保险金额，这个。所以他这个写，他这边写说人身保险为定值保险，错，人身保险照他的说法应该是定额保险。那这两个说，你看哦，这两个说都是最高法院判决了。所以以前呢，在大法官会解释还没有出来之前呢，遇到这种争议问题啊，有个当事人问说：“哎，严海书，我不敢，我没办法回答，为什么呢？就看两个判决来看，都最高法院判决，一个讲人身保险适用附保险，一个讲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如果遇到最高法院的看法，人身保险适用附保险的话，就第一个契约有效，后面的没有效。所以第一份保险契约，第一份保险单是拿得到的，第二份保险单以后被认定是附保险拿得到。如果对方法院的见解认为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的话，那两个保险契约都会有效，两个保险单你都拿得到。好，在进入法律问题之前，我们先想一下为什么有这些争议，你会比较好理解。如果你是法官，你是法官，我是那个原告诉讼代理来告保险公司的，你先想想保险公司怎么不赔啊？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给被保险？现在被保险死了，问题就出现在人命这个点上。被保险死掉了，保险公司为什么不给付保险金给受益人？保险公司决定不给付的时候，保险公司承担一个风险，什么风险？伤愈损失的风险。报纸就会写哦，保险公司恶意拒赔，一周一七天会给他回列，会上一口干。我也曾经让我的被告当事人上一口干，给他回列，他就四个列，就做了不成功，就四个列。啊，会这样吗？所以保险公司为什么不赔？他心里一定是觉得我赔的不甘不愿，才不愿意赔。那赔的不甘不愿的情况是什么？如果你是保险公司，为什么不想赔？现在遇到的是人命，为什么你不想赔？因为你怀疑他是自杀的，你怀疑他是因为用自杀的方式把命卖给保险公司来要钱，你是这样怀疑，就是保险公司这样怀疑，他不赔。那保险公司不赔的话，你要想，他如果去打自杀不赔。是保险公司要对于被保险人自杀负举证责任，难举证。为什么难举证？举几个例子，我办过案，台南的一个渔村港口，哈，就是台南不是很多小港嘛，对不对？那个渔港，小渔港。事故发生当天，我的当事人的弟弟死掉了，那我的当事人他是兽医，他弟弟死掉了，那他的尸体是从那个。港边被打捞起来，那我们不知道他是怎样，讲真的没有知道他怎样。但是呢，根据我们掌握的市政，依岸边的情况，有他弟的拖鞋、蓝白布，一只在岸上，一只在海里，就在一个港边，所以在水里面载车。 然后旁边呢有大概七八罐的那个台啤啊，台啤一排罐，然后台啤有几瓶是被捏凹的。然后呢，保险公司调查的结果，肝罹死者呢，他太太跟他离婚了多年，然后呢，女儿跟着太太，然后呢，他的家庭关系不太好，再加上他曾经生过一场大病，然后大病刚好的时候又从楼上摔下来，所以他全身有多处的伤害，那因此他后来经过治疗之后，走路就不太，行动不太正常，找工作不顺利，然后朋友不多，所以我们的保险公司认为他就是厌世，认为他是社会边缘的，所以他想说他应该是酒喝一喝就自杀了，然后所以他拒赔。那我们在这边的时候，我们要讲，你保险公司要找理由说你拒赔，你要去跟他证明他是自杀的人。案子一到法院去啊，保险公司压根都没有想到自杀的人。保险公司讲一件事，经查，该名被保险有两个保险契约，然后呢，该名被保险完全没有做附保险的通知，所以1237条保险契约无效。为什么要打这个？因为谁会知道附保险公司？回去问妈妈看看有没有保两个契约，一定有，有没有通知？一定没有。为什么？我不知道通知啊，不知道通知是理由啊，法条规定吗？就得知道啊，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法律，所以我不受这个法律的规范。所以保险公司打这个没打必赢，他根本不用去打自杀，打自杀他比较容易输了，打这个没打必赢。那我就遇到一个难题啊，我的难题就是，如果这个案子从台南地院这样一路往上打，打到最高法院，层层法官认为人身保险适用附保险的话，我可以啊，对不对？因为确实没有融资，因为没有办法证明过融资，就第一个有效，后面那个保险金拿不到，后面那个600万就拿不到。但是如果层层法官认为人身保险是附保险的话，那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的话，我就赢了，因为他打的是这个嘛。那如果我们的保险公司这方面会去观察，会观察法官态度，如果他觉得法官态度已经开始偏向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的话，他才会把自杀搬出来打。他们通常是这样做。好了，你想想看，那这样怎么办？当时跟我说：“哎、欸，呀，我怎样？”所以呢，我就不打算打附保险，打不赢啊。不确定，要是不确定，我不能说打不赢，我就去打自杀。可是关系原告，被告不提出自杀抗辩，我到底要怎么打自杀？对不对？我很难打自杀，管你的。我就开始讲说这个不是自杀，为什么呢？因为啊，我要影响法官的行政。法官现在手上有两套最高法院的见解可以用。我们的法官呢，因为双方都没在打自杀的情况之下，他很简单，他如果觉得这个是自杀的，他就说人身保险啊，适用附保险。第一个契约有效，第一个契约没有效。如果法官认为啊，这个不是自杀的，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两个契约都有效。我了解是这样，所以呢，虽然被告没有抗辩自杀，我就可以讲不是自杀。当然我还是会写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啊，可是重点就放在我不是自杀，我怎么证明不是自杀？关若英，所以我们去收证，去事故现场收证。警察都没有做，我们去做警察，快警察官来说就执意不明就签了啊。但是相关报告那些执意不明就签了，他不敢签自杀，因为他怕签了自杀拿不到保险金嘛，他不敢签，他也不敢签非自杀啊，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拿他相关报告拿保险金嘛，所以他不敢签，他就签执意不明，因为相关报告是没有三个选项，所以我们就去问了、啊，去想他什么时候死，晚上10点多，就是经过调查，然后那个时候。10点多，就晚上10点多去那个港边看看什么状况，然后就当然没有人啊，可是终于有一天呢，10点多发现一个渔民在那边作业，在港边，我就问他说：“啊，北爷，你有没有印象什么时候有人在那边自杀？你知道吗？”说：“刚自杀的，迄刚迄个时阵是自杀，我迄刚我听到电话里面，哦呵，我找到救星。”我说你很确定吗？他说无聊，我天海景现在会暗蒙蒙，画龙尾鱼缸龙尾。他说那天都没有月亮，而且刚下过雨，他想到可能是失足罪啊。然后我就，哦，那你愿意来作证吗？他说啊，拿，来给我另外一个。我说那不然这样吧，你不要做，你不要处理，我请警察来跟你做笔录好不好？然后就，哦，买刚才给我了，我给你刀了，买来刚才来换刀做不会。我说不然来这里好不好？后来我来家买解菜，我你在做好事嘛，对不对？因为现在保险公司赔钱，我说不然我现在家给你用，我一给我公司，我都弄不好给你。没有，不要这样，我只要你们实际上去。后来经过调查，结果果然当地在当天，他确实 是雨天，然后没有月亮，然后地上是湿滑，然后再加上他没有作证，他没有出庭。不过他在警察局做了一份表，就是做了一份警察那个调查笔录，上面写说他有听到有人喊，用台语的口音喊，就应该只有一声嘛，听到排水的声音。可是因为当时太黑，他又怕，所以他就没有报警。我就想，会怕什么？是不是他怕人家怀疑是他弄的？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呢，那份笔录又呈到法庭去，然后法官的态度就不一样。法官态度就说：“人身保险会是用附保险吗？我觉得这个很有争议哦。”就打这个啊，就为什么？你看他们这么多判决都在讲通知义务，通知义务。前面那个肯定是我在讲通知义务，后面那个肯定是我在讲通知义务。因为人身保险是不是用附保险？要打这个通知义务可以打，原因是因为大家都不知道通知吧。所以如果法官认为说这个家伙是自杀的，法官就说人身保险是用附保险，第一个有效，后面那个没有效，那你至少拿一笔保险金，后面那笔别想拿。如果法官认为人身保险不是用附保险，就是因为法官认为他不是自杀，所以两笔都给他。法官想法是这样，所以在过去打这种案子的时候，永远都很难确定法官怎么想，关键还是在到底是自杀不是自杀。可是这个真的很难很难认定。还有办过一个在管前路的某一栋大楼上面。半年又不敢去，我那大学生也是这样捧就下来啊，很多年了，就捧就下来啊，死啊。那死了之后呢，上顶头看也是一样，海底拖鞋。然后那个围墙大概这么高啊，要符合法定的规定到这么高。这么高到底是翻身掉下去还是站上去掉下去？谁晓得嘛？只有星星跟月亮知道而已啊，没有人知道到底是为什么、啊。那说你到底要怎么认定？所以呢，就是因为这样，我们的法院哦。在说那个附保险的判决的时候，一直没有办法统一，也就是因为一直没办法统一，终于有人受不了。申请代表跟我一起解释，先往下看三十页下面的，我们来看 P6-24。这个申请吕某某哦，他是很典型的人家所谓的金手指案件，不过他是金手网。我们先讲什么金手指、金手网？这在民国82、83年、84、85年那段期间，两岸开放就开放不当探亲。很多台湾人跑去大陆回来，手都被砍掉，有的是砍手腕，也是砍手指，那都被砍得整整齐齐。那被砍掉之后呢，他们就要请保险起步，因为保险公司都会赔啊，因为他们拿到，例如说公安的报案证明啊、医院诊断证明啊什么，他们就会赔。可是赔久了，这保险公司觉得怪，为什么每一个出去之前都保了好几个保险，回来手都断掉？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想说，报案证明要这么好拿吗？医院诊断证明要这么好拿吗？后来想想还蛮好拿的。那年在民国那个84、85年那个年纪，有钱就拿得到证明的嘛。现在可能也还差不多是这样，我就不知道了。那所以后来保险公司开始拒赔，拒赔就遇到这个吕某某。他说呢，他在去大陆之前哦，向多家保险公司申请旅游保了旅游平安险跟寿险。保险期间里面呢，就去中国玩。然后85年4月间在中国广州遭不明歹徒锐器砍断左手，左手腕接回来，但是丧失功能。然后就申请给付了，但是很多保险公司就说了，他这是恶意附保险。他重点不是说他故意砍断哦，因为没有办法证明他故意砍断，所以他的重点就是投保的时候啊，故意不告知重复投保的情形，属恶意附保险就不赔，但还是用这个理由。好，跟背后那个理由没有人讲，就用这个理由。后来呢，就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打来打去，最高法院在89年做出89/3/29年这样判决。肯认原审原以最高法院7/3/16判例，判决申请所缔结第一个保险契约有效之外，其他的人身保险契约构成附保险的无效。就是法官也是怀疑说他是故意找人来把他的手砍断的，然后就认为说呢，要适用附保险，然后适用附保险的话呢，那就第一个有效，后面都没有效，就是我们刚刚看那个契约成立时判断说法。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说啊，这样的一个判决啊，跟其他最高法院的判决啊都有抵触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宪法解释，还有统一解释。好，请看第30页这边，在宪法解释的部分哦，讲第30页的第一段，他先讲说附保险的限制是合理的限，是合宪的限制。附保险对契约自由造成限制啊，不过他第一段说这个限制是合宪，第二段也认为说这个限制是合宪，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为了维护公益的制度的必要，公共利益的必要，所以这样的限制符合宪法第2、3条的要求，所以这个 OK。再往下看，最后一段是跟统一解释有关系的。最高法院见解其意嘛，所以在解释文里面最后一段提到说，人身保险契约并非为了填补被保险人财产上所受的损害，亦不生类无财产保险保险金额是否受保险标的价值的问题，自不受保险法关于附保险相关规定的限制。所以这个大法官也是讲，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讲很白的哦。最高法院76/3/16判例， 将上开保险法跟附保险的规定适用在人身保险契约，对人民的契约自由增加法律所没有的限制，不再沿用。所以大法官会解释做出来，争议不见了，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做完争议，做完这个会议解释之后呢，我们看到第三十页这里，来，请看他的理由。仔细看一下他的理由啊，对我划底线这些，其他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行。来，请看第三十页上面提到说，附保险这些规定呢，是基于损害填补保险，防止被保险获取超过损害程度的不当利益，维护保险市场的交易秩序，降低交易成本，健全保险制度的发展，还有兼顾投保大众的权益。他说这个符合宪法二三条。人身保险呢，并非以填补被保险财产上的具体损害为目的，就把这句话写。人身保险并非以填补被保险财产上的具体损害为目的，这个就跟我国几十年来的观念都一样。什么说为什么可以说人身保险并非以填补被保险人财产上的具体损害为目的？那医药费用保险在哪里？他写这句话的时候，脑袋没想这个。大法官会解释，满脑袋想的还是什么人命。他没有想到那限额型的医疗费用嘞，跟身体部的观念一直都是这样想。他就是因为满脑袋想都是有人命，所以他才会写出说人身保险并非填补被保险财产上的具体损害为目的。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当然是有嘛，对不对？后面呢又说，自无从认定保险给付是否超额，仅得缔约时候事先约定一定的金额作为事故发生时的保险金额。所以人身保险契约跟填补财产上具体损害财产保险契约有所不同，没有不当得利的问题。是以保险法三六三七条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契约。看到这边，你就明白了，它依然有所偏颇嘛。所以学者对这个大法官会解释的评论是这样：我去问林俊万老师，说对这个五七六号解释什么看法，他就令人失望。然后问江老师说对五七六号解释什么看法，说管他怎么说，意思就是反正到。附保险的适用问题早就已经讲完了，学术上已经讨论完了，没有争议了。那这个大法官会解释，本来对他充满期待，我们希望说他做出来之后能够把它讲清楚，说人身保险里面有具体损害、有抽象损害、具体损害应该适用附保险，抽象损害不适用附保险，讲清楚就得了嘛，对不对？他不讲嘞，他还是很偏颇，只想到人身保险只保抽象，就是保人命，就保残废。所以呢，他就说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一句话保险适用，人身保险适用附保险的可能性就打死了。从此实务上就说人身保险不适用附保险的，那人身保险里面具体损害呢？依照这个大法官会解释，不适用附保险呢？那这样我一笔医药费可以拿两次吗？我保两个医药费用保险，对不对？我保两个医药费用保险，不是限额的，那人身保险就不适用附保险，我两边都能要，这样不是显得很不合理吗？所以呢，有一个最高法院的见解，就一个，他说了呢。限额型的医疗费用保险与该大法官会议解释的意旨不符，也就是说，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的范围在哪里？抽象损害。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呢，没有提到具体损害，所以他认为具体损害他自己判，他不受这个大法官会解释的拘束。如果最高法院见解是这样搞的，还蛮有种的。我看最高法院见解里面有背景在哪里吗？不过看来你们要去做统一解释，就是最高法院见解跟。高院跟最高跟大法官会解释的见解去做统计，那没有办法这样解释。好了，所以虽然说这个大法官会解释是这个样子啊，不过也有最高法院见解认为说，具体损害的部分跟该解释的解释范围是不一样的。这个解释的解释范围是在讲抽象损害，这个解释解释范围没有提到具体损害，所以有一个最高法院判决，我忘记了字哈，因为最高法院判决认为说，人身保险的具体损害部分还是应该适用附保险。就江老师那一套吧。好，被告法官应该不会是江老师的学生吧？不过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见解是相同。应该如果看书的。好，所以呢，关于这个问题呢，大法官会解释呢，其实是令人失望，就把话讲死了嘛，对吧？没有适用的可能性。不过实务界呢，还是有找地方地方的地方，就是说，这大法官会解释呢，他的解释范围仅基于抽象损害，它不基于具体损害。所以具体损害的部分还是可以找出适用附保险的可能性。好，最后看一下这个问题啊，什么是附保险？是不是在财产保险上面均有适用？这个题目其实有人考过，前几年的国考就很像去年的前年，前年国考就被考一次的。那以后你要作答这种题目的时候，一样先把肯定说写出来，否定说写出来，五七六号写出来，写学术的见解做记录就好。那五七六号解释要稍微批评一下，就是五七六号解释呢？它只局限在哪里？人身保险抽象损害，它 他没有提到人身保险还有具体损害，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这个五七六八九是让人家比较失望的地方。我对他寄予厚望，结果他突然就这样。好，来，请看第三十三页上面，我们来看一下副保险的东西。实务上过去发生过那么多误理啊，其实就是用通知义务来的。通知义务，我们看三十七条这个条文。三十七条说，要往故意不为前条之工作，意图不当的利用副保险者，即契约无效。这个我看前段或后段。三十七条呢，它所规范的契约无效事由是有两种。对啊，前半段讲的是不做三十六条融资啊，那后半段讲的是意图不当的利用副保险。那意图不当的利用副保险这一部分，其实规则上没有什么争议，因为带着不当的利益去做副保险的行为，本来就应该规则他嘛，对，认为这个契约没有效。但是如果只是做，如果只是不通知副保险这件事情，那这样契约要直接会属于无效，这就会比较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为什么要去把那个副保险这样定一个通知义务出来？我们请看第三十三页上面的题，定通知义务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应该说是要表彰这个养保慈善意愿。我今天买了数个保险契约，可是我却敢跟这数个保险人说我有数个保险契约，那这个时候其实啊，我这个养保应该没有不当得利的义务。为什么？想看看，为什么我一千万的房子啊，我会去买两个保险契约，两个都一千万，为什么我会这样？一种可能性是我恶意的，我想要多赚一千万，对不对？另外一种可能性可能是我异常的小心，我怕其中一家保险公司倒闭怎么办？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我跟甲买一千万，跟乙买一千万，我怎么买两个？因为我怕如果甲保险公司倒，我还有乙保险公司啊。所以我的出发点可能是这个样子啊。那如果我的出发点是这样子，我出发点是良善的情形之下，买了就说，那你要证明你的良善啊。好了，那怎么证明？就跟甲说，我跟乙保哦，我跟你说我跟甲保哦。那这样事故发生的时候，他们两个就不会傻傻都给我一千万，他们两个都会照三十八条比例分担付给我。那所以通知义务的目的呢，是避免我带着不当的利益。那我没有去通知，就代表我定不当的利益吗？不见得，因为有时候我没有去通知，只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个通知啊，我不知道法律是这样的定，我不晓得，我没有想到而已。所以呢，关于这样的立法呢，我们等一下会讨论说，将来立法力到底如何当。那现在既然已经定了，通知义务出发点是要避免不当的利益存在，就是要回顾这个道德，就是避免道德危险存在。那他这边提到说，那谁要尽通知义务？法良生写作要保尽通知义务，要保尽通知义务，这样。乍看之下难以道理，因为都是契约上事，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呢，如果这个情形，比如说你的房子，你买一个保险，我又帮你买一个保险，那你不知道我帮你买保险，这样听懂吗？你的房子你去买一个保险，我帮你买一个，那你不知道我买，我不知道你有买，那这样照江老师的例来看，这样是个副保险，是啊，对不对？澳门有个通知没有啊？不就是这样吗？所以呢，学者认为说，这个通知义务的部分应该尽量放宽一点。法条上虽然都有写要保，不过呢，如果被保险通知应该也可以啊，所以他认为说，要保通知义务之外，被保险应该要有通知义务才对。那理由呢，就例如说，从法理来看呢，他认为理论上来说，被保险应该是对保险双方都有执行的。那就法律规范体系来看，我们后面这几个条文啊，我们以后再看。这几个条文呢，都有提到被保险有通知义务，比如说五十八条，看过好几次，事故发生过通知义务，里面有被保险人嘛？五十九条是危险增加通知义务，里面有被保险人。六十四条呢？虽然没有写被保险，不过呢，通知这种六十条的那个据实说明义务也包括被保险，所以就这个部分来说呢，他们认为被保险来尽通知。那让我先看第二个通知对象，那通知谁？通知是两个都要通知啊。如果我跟你和你分别买两个保险契约，我就会通知你，要通知你，两个都让他知道，互相知道彼此的存在。那么像第三点，那该通知通知呢？契约效果跟三十七条的契约无效，那这个效果这样设定不妥当，等一下再讨论嘛。那我先看第四个通知义务的免除。就是我刚刚讲的六十二条，六十二条规定说，如果保险公司已经知道了，我就不用再通知；如果保险公司应该要知道，那我也不用通知他；如果保险公司跟我讲说我不用通知，那我当然就不用通知他。六十二条的规定。好，先往前看括号五的法律效果。我们现在看，如果有通知啊，如果有通知的话，就一定是善意的，就是善意，或是说啊，像如果照张朝广他们说的，我去买责任保险，两个买各买一千万两个责任保险。那这样就算是善意，应该不会有不当得利的义务，对不对？就是说呢，在这种情形呢，三十八条是说负比例分担之责。那三十八条这边负比例分担之责是用什么比例？来，请看三十八条。三十八条说，善意的负保险啊，其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的价值者，除另有约定外，各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的全部价值，就是全部价格的价值啊，把它 圈起来，改成损失。这去年考的，去年考的是保险法的法，就是题目说，他就列了几个法条，说现在这几个法条它被规定说应该怎么办。法兰克38条，他说各保险对保险标的的全部价值，不是全部价值，是全部损失，仅就其所保金额的负比例分摊自责。改完之后，这个法条变成是三个不保险，保险金额是总额超保险标的之价值且不一定有规定之外，各保险对保险标的的全部损失，仅就其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摊自责。所以，我们是对标的的损失负比例分摊自责，不是对标的的价值。为什么呢？你想想看，一间房子是1000万，失火烧掉，有一定烧掉1000万吗？不见得，还有可能烧到700万。所以要赔呢，是针对那个700万去赔，不是针对那个1000万去赔。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这边写说，就全部价值去赔不对，应该就全部的损失去赔啊。我们提到怎么赔呢？以他的保险金额怎么样？以所保金额负比例分摊自责。所以保的高的付的多，保的低的付的少。38条情形是这样。好，但是关于这样的立法例呢，请看第33页这里，还有不同的说法。那请看下面这边有圆圈1、2、3、3个立法例。圆圈这个立法例呢是日本立法例，叫优先赔偿。他们说要看附保险的成立情形，如果附保险是数个契约同时订立的话，那就大家负比例分摊之责。那如果是先后订立的话，那就是依照缔约先后顺序负责。举个例子来说，假设1000万的 A 屋呢，这边保800，这边保600，都活险。然后呢，缔约顺序是这个先，这个后，或是同时，两种情形。假设这个房子烧掉全损，1000万的房子全损。优先赔偿主义是说先保先赔，后保后赔啊。所以这种情形谁先赔？乙先保嘛，对不对？乙就先赔多少？乙就先赔800。然后丙呢赔200，因为总共才1000嘛，所以丙赔800，乙赔800，丙赔200，不能够让甲拿超过1000 ，OK 吗？同时的，那这是先后的，那同时呢？同时怎么赔呢？就赔4、3，对吧？对，在这1000的损失照4、3去赔，800、6004、3，然后就有学者说了，怎么会同时保呢？怎么可能会同时保呢？可以想象同时保，找两家保险公司，来，你坐这边，你坐这边，要签约的话对表签，会同时的呀。那这样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不保险的产生？确实是不可能这样搞啊，真的不可能不保险的这样保的啦。但是有一种可能性是这样：我跟丙呢，我跟乙呢，今天签，跟丙呢，明天签，那两份契约都定成什么？2月1号生效。这样不就同时了吗？所以这所谓同时付保险，不是在讲签约的同时啊，是讲生效的同时啊。同时付保险，日本人的说法是说，这生效时间相同，不是签约时间相同。签约时间要相同太困难，但是生效时间相同是很有可能的嘛。先后缔约同时生效，有可能这样。好，再往下看。然后，因为大陆法系大多数是采取连带赔偿主义，连带赔偿主义就是。甲哦，依照连带债务的规定，他可以跟乙丙啊，看怎么样怎么样，满足到1000万为止。然后乙丙他们两个人呢，再去做内部分担，这、就是连带赔偿主义。那另外一种呢，是法国法，跟我们一样，比例分担主义。我们跟法国一样，选择这种啊，比例分担主义。好，不过这些立法例呢，其实有一些平息。我看第33页相对有平息。那这个是过去我考过的，他问你说。各国立法例就赔偿所采取的比例有几种？国法是说定为有失身数值的。好，立法例上面有三种，来我们看平息啊，挂号的比例分担主义就有国法、法国法还有日本法的同时付保险。他说呢，有什么缺点？如果我们先从被保险的角度来看，他提到说可能会面对保险失去经常能力的风险，因为啊，在比例分担主义之下，保险之间没有连带责任，就当某一个保险失去经常能力的时候啊，保险那个被保险不可以向另外一个保险求偿。那这样他就要去面对保险公司失去经常能力的风险，就是他有没有可能要去面对保险公司倒掉的风险？ 再来往下看，第二点，他提到说，被保险可能需要分别向受保险人请求保险金有所不便。好，来挂号赔那个优先赔偿主义的缺点。优先赔偿主义呢，在同时付保险的情形之下，它就是用比例分担嘛，那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过的一样。但在第十付保险的情形，就是第二点，他提到说，后保险的责任呢，因为前保险的给付的减轻，就各保险的责任来说并不公平。也就是说，林群碧老师认为啊，你看你把那个先后付保险的情形，他说丙呢、啊、保了600却只赔200，他赔偿比例是三分之一啊。那丙呢保了800却赔了800，两个都是保险人，为什么乙赔了100%，而丙却只赔三分之一？那林群碧老师认为说呢，丙的责任因为乙的全额给付而减轻了，这样对乙来说不公平。他的说法，为什么日本人会这样？根据我了解的讲，日本认为说啊，乙认为说，我对你讲的承诺，我会因为后来有个病而改变。这样了解吗？所以日本人不会发生三个和尚没水喝的事情，因为本来是我在讲，现在还是我继续跳，因为我对你的承诺就是800，赔到完为止。那后面那个病突然不影响我对你的承诺，笨，对不对？台湾人一定不是这样，台湾人就是丙来了，回来一起，我们就是差别。所以林群碧老师认为他不公平，可是日本人觉得这样很好，这很正常。他觉得我承诺你800就是800嘛，来一个丙又怎么样？我还是承诺你800啊，是个性啊，我觉得太糟糕了。好，所以我们比较好，我们比较会想。好了，所以关于那个立法立言，目前学会浓缩认为哪一个最好？连带赔偿最好，为什么？对甲来说最好吗？甲爱跟谁要就跟谁要嘛，对不对？然后乙丙呢，你两个去慢慢做面部分担嘛，这样我就不用去面对都是那个复述当事人的问题，我也不用去面对保险公司失去行政能力的问题，我爱怎么给就怎么给嘛，啊，这样比较方便。所以呢，学者认为说，我的立法力啊，但是没有立法力，或许可以仿照德国、英国、加拿大的规定改成，要把我们对方可以向受保险请求连带给付，这样会比较好。接下来我们看恶意付保险的部分，来看第三个世界上面这里。恶意付保险这里，我目前刚提到，契约无效是有两种，一个是意图不当的恶意付保险，一个是故意不付保险通知啊。那关于意图不当的恶意付保险这一部分啊，通说没有任何意见，没有觉得对意图不当的恶意付保险的时候契约无效有意见，为什么？因为当这个要我们在这个范围内不必须付出保险契约的时候，其实没有必要去维持契约的效力，因为它可恶嘛，对不对？它滥用保险制度嘛。但是啊，多数学说对于故意不维付保险的通知啊，作为契约的无效事由啊，是很有意见。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想看看，就过去实务例度来看，几乎只要有付保险的情形，都会发生没有尽到通知义务的情况。为什么呢？因为要我们根本不知道要通知，保险公司会不会提醒你说你要通知？他才不会提醒你这个人，为什么？他留一个把柄在他手上，将来他不想赔你钱的，他就说哦，我付保险没有通知哦，契约没有效，他们就要这样，要了解。所以呢，只能够仰赖我们民众自己知道法律说要去通知。这个我个人经验是这样，我以前有去尽通知义务，学完法律我们就去尽通知义务，我就哎呦，就当律师之后发现怎么这么多就这种问题，赶快我通知的没有我吗？他说什么通知？他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我妈帮我买啊，我自己有买啊，我就付保险的，明白就是付保险。那人身保险都是付保险，我这都是做采购做见解啊，因为又不是在考试嘛，做只有采实物的见解嘛。那采实物见解，人身保险有契约翻译、约后翻译啊，会适用付保险啊，我就要通知啊，不然很多以后就会翻出没有通知来威胁我的那个受益人，所以我就通知啊。所以两边跟业务员讲说，我要尽付保险通知义务，他说啊，这边，我说你们有没有表单？可以让我填，代表说我有告知说我付保险，应该有这种东西吗？对不对？那我要拿一份说你有留储，拿一份这样我可以举证啊，留给我的周边人说，老贝记得拿这一份出来。他说没有这种东西啊，通知什么？不用通知啊，这麻烦。我说不管了，我通知了。他说啊，你就跟我说这样就好了。我跟你说，你又不见得跟你公司说，然后你有说你告知的权利吗？这个有争议，不要讲。对，他就。那、啊、不然怎么办？我说不，寄存证先给你封着吧。我要存证证明我通知啊。说那、我就是寄存证信啊。我说对了，不然怎么办？然后就不然你寄啊，我就真的寄，就寄两份存证信啊，给南加保险公司说，本人某某某什么时候比谁我要保，跟南加保险公司保了保险，然后就证明给两家保险公司我通知的，然后把那个存证信来的那个 那个留底的这一份呢、啊，交给我的收理人说，妈，你洗我后路。连刚如果真的不信，你需要用到这一笔钱的话，你要记得这一份要拿出来，不管他们会怎么样，会说不保险没有融资，第一份有效，第二份无效。还好五期的话解释出来的嘛，五期的话解释出来之后，人身保险不是用不保险啊，有没有融都没有差的吧，对不对？但是以前就会有这种问题、啊，所以想看这些不通知原因到底是什么，根本不知道的通知啊。回到本质上来看，林勋芳老师认为，林勋芳老师认为，你可以把它补充上去。林勋芳老师认为说，不通知啊，顶多只能够做成一个推定事由，推定什么？推定成不当的利益的。但是不应该把不通知啊，直接认定为是有不当的利益。林勋芳老师认为说呢，没有通知啊，不应该直接认定为契约无效的事由，因为就过去实务的运作来看，大多数人是根本不知道有通知义务的存在的。所以林老师认为不应该把不通知作为契约无效之事由，应该把它删掉，因为他认为不通知顶多只能够推定还有不当的利益，但是不能够直接认定为还有不当的利益契约无效，顶多只是这样。因为如果你有不当的利益图，你通常不会去通知啊，可是不通知不代表一定不当的利益图啊，因为不通知有可能只是不懂得要通知而已啊。好，所以关于这个以故意不为付保险通知作为契约无效事由，觉得这种像太过苛刻了，但不符合国民法等级，就我们目前法律的普及度来说，它用这样太严格了。好，再来，关于这个部分呢，刘仲刘老师也有意见，不过他意见等一下会表现在那个契约的效力的认定上这里，就我们往下看。三月七条就是说契约无效，那附保险不是有附属保险契约吗？那现在七条讲契约无效，那是哪一个契约无效？是附属保险契约全部都无效，还是怎样？好，我们往下看。实务见解认为说啊，是定在后面的无效，定在后面的无效。那学说认为说啊，应该采全部无效的。今天如果说甲去买了两个保险，一前一后对立，像黑板左边这个，甲呢去跟乙买一个，再跟丙买一个，加起来1400万，哪一个无效？如果要实务见解呢，是乙有效呢，丙无效，对不对？那如果依照黄所看法，要达到惩罚效果，避免侥幸心态，全部都无效才会避免侥幸心态。应该很好理解嘛，所以呢，通说产权不无效的说。不过呢，我们现在看刘仲刘老师的说法，刘老师认为哦，要区分，为什么要区分？他说基于重大的恶性的重大的区分，怎么样呢？你看36条，那37条，37条里面所规范的契约无效是有两种，一个是意图不当的利益为付保险在后面，一个是故意不为付保险的公司啊。刘老师认为啊，现行法已经把不为付保险的公司作为契约无效的事由，他认为现在太苛刻，但是法律还没有改呀、啊，法律还是这样定的啊。所以他就认为说，今天假设是故意不当得利为付保险的话，那就有惩罚了，那让你可能就全部都无效。但如果呢，今天是故意不为付保险的通知的话，他认为这种情形恶性是比较小的，因为民众常常可能只是不知道要通知而已。所以呢，他就采前者有效后者无效说。所以刘老师呢，你是对这样立法立不满，对不对？那他在解释的是把它呈现在契约效力上面。不过关于这样的解释方法，林群碧老师是不喜欢的。我看林群碧老师解释方法。林群碧老师也是认为说前者有效或者无效，但是他的理由跟上面见解完全都不一样。林群碧老师认为说，第一个，他是从法理上来看，假设今天是无效的话，就自始当然确定无效。也就是说，今天假设我们认为乙跟丙这两个契约是无效的话，那就两个契约都无效、啊，怎么会乙这个契约原本是有效，后面因为定了丙契约，而让原本有效的乙契约变成无效的？那我听懂意思吗？我再讲一次，如果我们认为乙契约一开始是有效的，那有效的自始当然确定有效、啊，怎么会因为后面的丙契约的订立而使得原本有效的契约跟着丙契约而变成无效呢？好像是违反民法的法理。但我刚刚前面提到说呢，就法律解释的公平性来说，他说差别说，差别说就是在骂刘老师，就是在讲刘老师的。刘仲刘老师呢，他区分36条、37条两种情况赋予不同的效力结果。他说，那凭什么这样分呢？37条讲啊，意图不当的利益为付保险，故意不为付保险通知，契约就是无效。他并没有说意图不当的利益为付保险全部无效，故意不为付保险通知前者有效或者无效。他并没有这样讲啊。那刘老师怎么可以这样解释？他说这样解释叫一规两解，不是公平。那最后呢，他搬出一个立法过程解释，他说本来37条是有个修正案，那个修正案也是本来是要把它改成契约均无效，加了一个均字就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后来这个案子没有过，可见是立法者裁量之后的结果，认为还是要采什么前者有效或者无效处。所以君碧老师也是产前者有效或者无效处，如果是产前者有效或者无效处，那但是理由是不一样的。好，再往下看，来下面的问题说，视距离回答下面的问题，关于付保险的效力，各国立法力求采的主义有几种？ 第二提到说，当要保人是恶意的时候，不保险的效力如何？第一小题目应该是善意不保险的立马力有几种？这三种嘛。那第二小部分说，要保人恶意的时候，不保险效力如何？就有很多种说法。不过通说还是采全部无效说，因为采全部无效说最能够避免侥幸的心态。这样可以理解。如果你逼迫的你的前女友，你的原本这个女朋友还是会跟你在一起，那你就肆无忌惮的嘛，对吧？反正她不会离开你。所以如果你逼迫的全世界都不跟你在一起，就会比较小心了。好，那往下看下面这个问题啊。甲乙自己会被保险人呢，跟保险人 A 呢订立一个人身保险契约哦，保险金额是100万，同一个保险利益，同一个保险事故，跟保险 B 呢订立一个人身保险契约，保险金额是100万。保险事故发生呢，甲诉请 AB 到处赔偿，法律怎么办？人身保险嘛，所以这个要先讨论什么问题？人身保险有没有适用不保险的问题？先讨论这个，对不对？讨论完的结果是适用还是不适用？结论应该是什么？有适用的可能性啊。五七的话解释是说不适用，选比上是怎么样？说有适用的可能性嘛？他保的是什么东西？人身保险契约，对不对？但是这是现有的，这是具体存在抽象存在，题目上是看不出来。我们只知道说这个人都死了，为什么？因为事故发生之后，甲来诉请 AB 到处赔偿，就讲说，所以不是死亡给付了，可以确定这件事。那不是死亡给付会是什么呢？往下看括号里，有可能是残废给付啊。残废给付就是断手断脚，这是具体还是抽象？抽象，手断掉，脚断掉，就是很没法去评估它的价值是多少。但如果是残废给付的话，那就跟五七六号解释一样，五七六号解释讲就是抽象损害，对不对？但如果是医药费用给付的话，那就得分是日额型还是限额型。如果是日额型的医药费用给付，那是具体还是抽象？日额型的是抽象的，我们说过说日额型是什么？你住院住一天，心里不爽，就给你一笔钱，让你爽一点嘛，对不对？那限额型是什么？看你付出多少医药费啊，它就填补你多少损害。所以限额型的医药费这部分还是有适用不保险的可能性，这样对吧？哦，所以现在题目都变成这种方式去回答哦，就是不要认为说五七六号解释出来就知道五七六号解释回答，不是这样哦，因为五七六号解释学者认为令人失望嘛。那我先看下一题，下一题要说，假设甲以自己为被保险人，受益人分别像东山人寿保险公司还有西山人寿保险公司投保健康保险，你先看这一题我就很想这两种老师出的，两种在幽默呢，其实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因为他会出东西山，原因是会有南山呢。虽然就住东西山，可是谁会想跟西山人寿保？西山人感觉是保了就快走的感觉，东山呢比较好一点，西山就快。啊，反正就东山跟西山保了健康险，请注意他们保什么东西啊？保险金额各50万，各50万，要保两个人50万。甲因病住院治疗，医药费共30万，这是具体损害抽象损害。超具体的嘛，30万不是很具体吗？你要拿30万白花花的钞票出来，当然很具体。甲可否向东西三各要30万？一样，同样讨论方法，先讨论人身保险是否适用不保险，肯定说否定说五七的话解释说不适用。那通说认为怎么样？五七的话解释应该是只有针对抽象损害做解释嘛？对，就保险法理来看，限额型的医药费是具体损害，应该还是可以适用不保险嘛？好了，所以呢，本案属于限额型的医药跟保险，要求通说还是适用不保险的规定。那所有哪一条注意？38条啊，善意的嘛，比例分摊嘛，一人付15万，或可以让甲拿30万，这样甲以后每次就会去住院的。好，再来往下看下一题，财产险的啊，房子失火，甲有房屋一栋，价值1000万，分别向 A、B、C 三家保险公司投保，火灾险300、400、500，后来发生火灾，房屋全毁，这种情形之下，是据理回答下一个问题：甲善意怎么赔？甲恶意怎么赔？这是一个好问题，可是是一个烂数字。来，恶意怎么赔啊？我们先看恶意啊，恶意怎么赔？恶意付保险人说契约效力如何？37条说契约无效，对不对？它无效是哪一个无效？来，请看34页，后者无效，哪一个是后者？这样问题就在这里嘛，哪一个是后者？他去保了几个？3个。甲呢？甲跟 A 保300，跟 B 保400，甲跟 C 保500，对不对？然后甲的缔约顺序是这样，从甲到从 A 到 C， 请问哪个是前者，哪个是后者？ 如果今天我们采全部无效说，就简单的全部都没有效，对不对？第一个不用理。那如果采前者有效，后者无效说，哪个是后者？没关系，来想一下。甲跟 A 保额是有负保险吗？没有嘛，只有一个嘛，对不对？甲跟 B 保额是有负保险吗？两个哦，两个是保险金是多少？700，高逼价是多少？1000。依照通缩的看法，通缩了，金额合计超过价格才会变成负保险。所以买了 B 这个保险，也还没有负保险哦。所以一切是谁的货 ？C 的货，了解吗？所以后者是哪一个 ？C 啊。所以前者有效，后者有效说的话，后者是 C 啊。A、B 都还是前者啊，因为 A、B 都还没有负保险的问题啊，是到了 C 才有的。所以第一小题就这样，在恶意的时候，那怎么给付呢？就看你采什么说。如果采前者有效后者无效说的话，就第二小题啊。如果采前者有效后者无效说的话，就 C 是后者，因为到 C 保险金的合计之后还可以加值。那当然，如果照我们虚构通缩采全部无效说的话，就没有多余嘛，一个都不用赔。那第一小题说，如果假设善意的话怎么赔？按照保险金的比例。对于全部损失，不比一分摊之责嘛？那房子遭崩呢？房屋全毁啊，房子遭崩。所以呢，全部损失是多少？全部损失是1000万嘛，对不对？按照投保比例，就1000万乘以300加400加500分之300，这个是谁的？A 的，对不对？那 B 呢？一样嘛，哦，1000万乘以300加400加500分之400嘛，那 C 就一样了。那算出来结果呢？上面是700，1200，四分之一250，下面算。所以呢，这题目就不好算了。因为下面就是三分之一啊，三分之一就分数了，那在下面那一个呢，12/5啊，所以我就说这个题目其实不难写，只是为什么搞这样的数字？大家怎么说？法律人数学都不太好。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下次再来看那个概念区分。